大人吗？ 啊！刘洪斗，起来啊！ 砸坏了！ 起来走啊！ 哎，怎么着还给我预备马呢？ 干什么呀？ 不是给我预备的马吗？ 不是太爷的马。 哦，不是给我的，我说的呢，砸坏了还管马骑呢？ 走开这儿吧。太爷 you 家中来到多管闲事，惹 火苗，孩儿夜间起冲头脑，一霎时想起了几龙老，心想着用儿休息不打不碰金钱朝，得吃得喝乐逍遥，又随之下路相逢，在大街遇见了我儿，认识破口吵闹，来了个刘公道，还把那此事两中笑。刘公道，这小子不问公儿道，让我忍孩儿抓猫猫，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大脑，凶神不提应神带刀，提刀那孙儿假装敲开了门，进将来偷盗，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，里面的门静悄悄，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，不当是不碰孙儿一脚，趁此时来捉奸了，切不只好我紧握中举钢刀，一人踏着两个人头地下跑，了不响杀错了，越火越人越鸟高，我两个人的头朝我刘公道拉一过了点背，还好要随着天王挥挥栽树别难逃，我此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，柳媒婆在大街之瑞双柳尊一身，二公才你几品从头，是指望养儿结下了后，又谁知养儿他惹下火油，火儿反对吧娘来后，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，说着说着起冲又兜，我一脚踩你的大跟斗，哎呦呦哎呦呦，爬了起来把腰扭，顺着那鸡鸣沟，不住的冷汗流，二位公差慢些走，奴有眼来几分从头，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，我与你哭床的背痛跟头，你祖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，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，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，我是绝不啊 混蛋，我走还走不动，我怎么就跑呢？ 你走不走啊？ 我不走， 不走打死你， 打他， 你打我，好，你要不打我，我可护马你们。 好，这是穷魔呀， 给他圆一声， 请太爷吧， 有请太爷。 不是， 刘公道不走了， 与我打， 打死他也不走了。 哎，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马， 太爷您打， 丝毫是不行的。 嘿，真是清官呐。刘公道起来起来，有了马骑了。